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鲸鱼。 大家下午好，欢迎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孔文。 是的，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挑战新歌声依然是为各位爱好音乐的朋友们搭建了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的舞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今天这一位小鲜肉，非常的上镜。 没错，我们先来看看吧。 是，我们直接把镜头接过去，然后我们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爱好者郭青宇，请与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青宇。 Hello， 大家好。 哎呀，这个好有范儿。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来宾，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唱这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带一点港台范儿，不好意思，给你开个玩笑。 大家呢，每天都可以在每天的18点钟啊，都可以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可以啊，这个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 是的，你也可以在火星直播上搜索到活力982的直播平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经常都是在热门上的哈，然后来参与我们的直播和互动。范儿的青春329已经说来了来了，及时给我们的报道了。现在在火星直播上，我们节目已经有一大批忠实的拥趸了，大家不仅每天的按时来打卡报道，而且还会给我们的嘉宾刷小礼物。 对， 今天呢青宇来也要看看，你有本事圈到多少的粉儿走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挑战新歌声，当然着重的是挑战两个字，也希望嘉宾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挑战自我，也挑战我们的一些原唱，看看到底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 没错， 今天青宇来到节目当中呢，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先进入我们的先生主播人，然后一起来分享他的第一首歌曲。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音乐爱好者郭青宇，再次欢迎青宇。 欢迎青宇。 哎呀，好腼腆啊，微微一笑，不知道该说什么。 刚才不是这个样子的嘛？刚才我们庆宇刚跟我们聊到了很多很多的才艺，还有他的很多的故事。 是，当然，那一开始呢，还是要先用歌声征服大家呢，毕竟是来到我们这样一档素人 K 歌大挑战的节目，还是要在之前呢给我们节目推一波硬广了。如果您是喜欢唱歌的朋友，也是一个爱好音乐的朋友，也欢迎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当中。如果您在北京地区，可以直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在下方回复挑战新歌声，就会收到关于我们节目如何参与的一个回复了。当然也可以把自己的个人简历还有演唱的一些小样发送到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哎，正在我们火星直播平台活力982房间的网友们可以点一点啊右下角的这个分享，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在此谢谢大家。 是的，那您同时呢，如果说在火星直播上看到哈，但如果并不在北京地区，该怎么样参与挑战新歌声呢？ 哎， 可以在唱吧上录制自己演唱的 MV， 说不定有一天就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看到你的表现了。 嗯， 我们就是一档电台 KTV， 想问一下庆宇，平常 KTV 去的多吗？ 平时 KTV 去的不多， 不多， 在家，对， 一般就是在家直接嚎是吗？ 对，因为平时去 KTV 的话，还要叫朋友啊什么的。 你没有一个人包场的经验吗？ 没有没有，我真没有。 就很害怕一个人去。 朋友， 我不是害怕一个人，你不觉得那样很孤单吗？ 啊！ 嗨，我还以为庆宇是怕花钱呢。叫朋友，叫朋友，每次都是我买单。 是是是是， 这应该是孔文的心声吧？ 哎，对喽。 是，哎，那庆宇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 当你老了。 哇，这么一开始就要这么走心。 哎呀， 嗯，为什么会选择今天对第一首就带来这首歌？ 怎么说呢，也算是送给我自己。 送给自己，你这么年轻，我要小小透露一下吗？大猜一下吧，庆宇是九几年的，九零后，我先给一个范围设定了哈。希望可以在我们982魔力工厂的这个直播平台，以及我们的火星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大家敢及时跟我们的互动起来。 对，大家先来猜一猜，我们今天的这个歌手嘉宾庆宇，他到底是九几年的？ 然后他就说自己当我老了， 哎， 那他就知道唱完这首歌有多遭人恨。 好吧，我们先来听一下 一首《当你老了》，来自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郭庆宇。 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 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我们的老朋友，这是吱吱兮兮的熊大大，他的声音好有磁性啊，听着好舒服的感觉，还有好多朋友都送来了礼物。 哎，没错啊， Smile959 这位朋友先是送来了一个强吻，然后送来了这个很多喜欢你的啊连击， 嗯，还有温温 Rose 给你送来了这个薰衣草小熊哈、 哎、 第一首歌曲，确实感觉虽然说一开始有一点点的小紧张，但是整个走心的感觉也都是还有在的。 对对对，很舒服，就像我们的这个火星的网友们评价的，真的是声音非常的舒服。 嗯，既然一开始呢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哎还蛮不错的一个开场、 哎、 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啊，青羽自己本身也是一些哎很有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来了解今天我们的嘉宾郭青羽的音乐生活。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一档素人 K 歌大挑战的节目。刚刚我们的嘉宾郭青羽来到现场，一首当你老了圈粉了不少、 哎、 那 没错， 据我们了解哈，青羽自己是会9种乐器从小就开始学习了，而且是中西贯通，就是我们的民族乐器他也会，然后西洋乐器他也会，9种先给大家数数吧，哪9种？ 嗯， 哎呀，好像有点 就不要不好意思 的感觉、啊、 但确实会嘛，就我们确实会，嗯， 对，因为我是首先会国外的乐器呢，有民谣吉他，也就是木吉他，然后摇滚、 嗯、 电吉他， 摇滚电吉他， 尤克里里，还有钢琴，嗯，这四种，然后呢还有就是其他我小时候学的一些民族乐器， 嗯， 对，像二胡啊。 二胡这个很考验功力的，但不像葫芦丝什么，你速成个几个月就可以达到，嗯。 二胡确实也学了蛮久的，但是觉得后来他这个声音实在是有点不太适合自己在家练， 嗯、 感觉很悲怆。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呢，还有这个，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葫芦丝 6种， 学过， 嗯， 还有长笛、短笛和箫。 长笛、短笛和箫9种， 正好是9种，对，没错。 范儿的青春329直接说了厉害了我的歌。 然后文文 Rose 他说哇哦太厉害了、嗯、然后刚才这个Smile 959也是给我们送来了这个玫瑰花盒，不是给我们，给青羽送来的玫瑰花盒，嗯， 热门糖果还有桃花符， 对，没错、 哎、确实你这个9种乐器一开始先是震惊了一下大家，但刚刚也说这个二胡嘛确实是学了蛮久，因为二胡这个我们民族乐器很考验功力，如果一开始拉不好的话那个声音真的很像、就是很扰民， 对对对 所以其实是从小的时候父母就有刻意把你往音乐方面去培养了。 那、嗯、没有，我是小时候自己喜欢音乐，对，但是 就选择去学二胡了吗？ 没有，我是不知道从何下手，所以说呢，然后因为家里面有一个算是舅舅吧，他是学二胡的、 嗯、 对，所以我是先学的二胡，然后去了解了乐器以及乐理知识这些东西 啊。几岁呢？几岁开始学的？ 我那时候大概8、9岁吧，应该。 那很小了，就小学2、3年级的时候。 啊、对对对， 那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跟舅舅去学的吗？ 对对对，没错。 啊。 嗯，舅舅算是你的音乐启蒙 老师。 对对对，是。 然后后来二胡拉一拉，就不过瘾，我要换一个，然后再拉一拉，不过瘾，再换一个。后来发现好像。 应该叫吹。 对对对对，再换人，后来长笛、短笛和箫，以及葫芦丝，还有这边就是那个西洋乐器钢琴， 嗯， 包括后来学的这边的木吉他，其实我会发现弦乐还有这些弹奏的这些，其实你其实都通，所以学起来其实难度蛮大的，因为跨很多届，不像就是提琴的话，有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可能就会单独学，它中间的一些就是包括你握的啊方法的，可能都会比较类似。 小提琴我也有学过两个月，但是还是放弃了。 是，能看出来庆宇确实非常的多才多艺，从小就对音乐非常的感兴趣。那长大之后呢，是有专门去上音乐类的院校去学习吗？ 啊，对对对，没错，我是在北京，应该全名叫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 嗯， 对， 是的。 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可能都会认为我们就是来参加这个节目都会认为是很棒的歌手。对，其实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 音乐爱好者嘛。我们从一开始介绍的就是音乐爱好者。 对，而且呢，我的大学专业呢其实是音乐制作，就是作曲和编曲。 哦，作曲和编曲，所以你其实会有很多的作品，对吗？ 对对对，有一些自己的作品，但是并没有去专门的发表过。 嗯，那有现在可以自己清唱的吗？我们节目就是聊到哪唱到哪。 好好，不，我的作品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流行乐。 啊， 对，我做的一些是，甚至是只有一些旋律，或者说是只有一些和弦走向这些。对，我并没有词。 嗯，支持西西的熊大大今天来问说，今天是什么主题？今天是我们的音乐爱好者郭青宇来和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生活。 哎，对，然后这个天天都有好心情，然后又在问啊，我们这个节目每次都得回答，这次我来回答，这是干啥的？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啊，每天下午的六点钟我们都会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是的， 啊，对，如果大家要收看的话呢，然后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还可以下载火星直播平台，进入982啊活力982的我们这个房间，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是，那今天庆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能讲到他从小就非常的喜欢乐器，包括也，学习了九种乐器，包括长大也是进了专门的音乐院校去学习。那后来毕业了之后也是从事跟音乐相关的工作吗？ 哇，这点就非常遗憾了， 有点跨界是吗？ 其实正常人应该觉得这个，你看，其实 应该是一个制作人、编曲人。 对， 嗯， 对对，其实这二十多年都在做有关音乐的东西，应该毕业之后也应该会去做这些方面的东西。 嗯， 但是其实我就不一样，我偏偏要走不一样的路嘛。所以说我， 哦， 对，我现在呢，其实 是在不走寻常路， 不走寻常路。 对，我现在其实是在做演员。 在做演员？ 对对对。 哦，是京剧组的那种是吗？ 啊，对，没错没错。 啊，那演员的生活跟我们讲讲，因为你知道我们接下来这档节目叫今晚有戏， 啊， 他们就是请各种各样的演员来围读剧本，啊，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可以今天坐穿我们一个半小时。 嗯，对，没错。如果需要搭档，比如说什么对个词儿啊， 想问一下，哎，磊哥，你们还需要嘉宾吗？磊哥点头说需要。是，那平常在剧组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哇，剧组的生活呢，其实并没有，就是 我们想象当中应该很高大上，然后 高大上 是吧，拍各种戏， 光鲜亮丽， 对， 那是你们看到的镜头前的东西。 嗯， 其实在镜头背后或者说是在幕后的话，其实演员是非常辛苦的。 嗯， 而且呢，就是首先作息不稳定，这是肯定的，而且你要花特别多的时间去等待，因为你不是说整个剧组都要围着你转。 嗯， 对，有你的戏你就要拍，没有你的戏你就要等。 所以说就是因为长时间要等待练就了你打游戏的好技能吗？ 对对对， 因为其实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音乐游戏，因为这两个词呢可以代表着青宇平常的一个生活的两大重点哈， 一 是音乐，二是游戏。跟这个真的有关系吗？还是我自己瞎说的？ 没有没有，有，当然会了。其实就是怎么说，你们也会现在看到，就是娱乐圈并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就是神秘。 嗯， 现在很多的就是明星的生活会走到镜头前， 是真人秀的节目都会记录。 对, 对, 对, 对，然后其实也会，他们自己也会提到，其实在拍戏啊或者是工作之余呢，无聊的时候其实真的会去打游戏的。 嗯，所以你现在就打得还蛮厉害的。是， 算是。 然后那最近在玩什么游戏？ 哇，最近啊 很多小游戏， 蛮多的吧？其实，单说的话也不好说，太多了。 就穿插着玩， 这个， 看有五分钟的、十分钟的这种。 对，太多了，太多了，单机啊、网游啊，各种乱七八糟的。哎呀，而且就像刚刚说的，音乐游戏也有。 啊，那我们再扯回到音乐上面来哈。其实今天呢，我们节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就是每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爱好者，也希望他们跟我们分享自己的歌单。今天呢，青宇给了我一首歌，我一听，我觉得说，哎，这首歌画风好新奇啊，这个 一听就感觉说这好像不是我这个年代的歌曲，分享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对对对，这首歌呢叫 Every Woman's World。 嗯， 那么怎么说呢，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的有年代感，而且它也确实代表了他那个年代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 嗯， 对，反正它真的是代表了他们那个年代。 那你是怎么听到的呢？这么老一首歌。 对对对，这个地方我就要说了，这点特别奇怪，因为我呢是属于一个喜欢特别爱看电影的人。 嗯， 对，然后呢我还会去看一些恐怖片。 恐怖片 啊， 我会自己一个人在半夜关上灯看恐怖片。 可是这个歌跟恐怖片有关系吗？ 对对对， 你确定？ 这其实一般人听到这首歌之后会觉得特别的美好，或者说是…… 我们先给大家听一小段吧，好不好？ 对对对对，先听一下。When suddenly you found me, oh, girl, you're every woman in the world to me. You're my fantasy, you're my reality. 你确定这首歌真的跟……我再问你一遍，跟恐怖片有关系？ 对啊，我都快沉浸进去了。 嗯，但确实很好听。 对对对，我觉得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而且呢，就是特别能打动我。 嗯， 然后呢，但是首先啊，那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下我是怎么听到这首歌的。 嗯， 我觉得太神奇了，它出现在一部恐怖片里面。 嗯， 而且呢，就是它既不是片头也不是片尾，而是在一部非常血腥的场面里它播放了这首歌， 就想要营造这种反差吗？ 对，所以说我当时而且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还很小，我大概只有13-14岁。 啊， 对对对，所以说当时可能没有现在的这样的人生经历，不会太多理解，只会觉得奇怪。 支持西西的熊大大听过这首歌曲，他说了中文的名字，世界上的每一个女子， 对对对对， 确实是 Every Woman in the World， 是 Air Supply 的一首歌曲。待会儿吃啥也跟我们说，好听好听。哎，确实你这个歌单也帮你圈粉了， 是吧？ 嗯。那就是在恐怖片当中发现这首歌曲，然后你就去找了吗？ 对对对， 还是他自己有名字打出来？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因为他不会在电影里介绍这首歌的名字。 嗯， 而且我觉得也不会，因为反差太大了。 嗯，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小嘛，就是忽然觉得他特别奇怪，不应该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但是呢又觉得它特别的好听。 嗯， 所以呢我就去网上面自己去搜了一下。 其实也是大家平常听歌的一种方式，就是无意间听到哪首歌曲就觉得说它特别打动我，我特别的喜欢。包括很多朋友也有说，他其实是在电台当中偶尔听到一首歌曲，就会在后台问我们说，哎，这首歌叫什么，然后自己加入到自己的播放列表当中。 大家有时候还可以用比如说摇一摇搜歌啊。嗯， 哎，是 摇一摇。 其实现在电台播的一些歌其实都蛮好听的，而且也会推荐很多好听的歌曲。 嗯，也要记得把我们活力982推荐给你的朋友。是，那除了这首歌曲呢，有没有中文的歌曲做一些推荐？ 也有，我蛮喜欢一首田馥甄的《小幸运》 啊。田馥甄的《小幸运》， 对， 那 我的少女时代的插曲。 对， 嗯，这首歌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演唱过，就是音乐爱好者来到节目当中，就是说特别喜欢这首歌曲，所以要想现场的展示一下。嗯，你能现场的跟着哼唱一段吗？ 哇，因为这个才是女生的调 啊。哦， 我觉得可能会太高了。 嗯， 那这首歌呢，这首歌你今天带来推荐给大家，对于你来讲 理由呢， 有什么故事？ 电影太戳中你，这就是我的故事。 不，其实这个时候怎么说呢，这样说也不太好，但是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电影 啊。 对 啊，就单纯听歌就被歌圈粉了 啊。对，我是真的只是听了这首歌，我没，而且我都不知道它是出自哪部电影或者是哪里。 嗯， 对对对， 嗯。 然后呢，其实我选这首歌主要是因为，就是，嗯，我觉得蛮跟我的一些经历蛮像的， 那就是故事，歌词很打动。 是在这个学习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遇到了很多很多幸运的事儿， 对，也算是。 啊， 你此刻也非常的幸运，我们的老朋友软绵绵青青酱正在给你联机棒棒糖，已经联机了11个了。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久没有来到我们的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谢谢。 嗯，是，嗯，哪一句词特别戳中你？ 啊，我觉得呢，就是在副歌的那一部分。 嗯， 马上就到了。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青雨他自己说为什么喜欢这首歌，觉得自己幸运。 嗯， 他能够学到九种乐器。他的舅舅就是学二胡的，从此把他领上了音乐的道路，然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学了九种乐器，然后还学了音乐制作。 但我要告诉你，青宇还有个更幸运的事情，因为每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就会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候就会给大家播一支 MV， 哎， 然后就会有自己推荐，就是说我特别喜欢哪一支 MV 看过的。那今天这支 MV 是青宇自己的。 对， 是他自己的歌曲，他自己拍的，所以这就有故事了。 哎，我觉得今儿青宇有点大喘气，你发现没有？啊，我今天一 不太擅长别人这么多人夸他。 对对对，然后青宇一开始呢，这个给大家带了一首这个很走心的歌曲。然后我们一开始我们节目的节奏是这样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对，今天 当你老了， 青宇把我们的主持节奏，青宇这首歌要。有什么故事讲给大家？这都拉成了这样的节奏，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他又讲他自己会什么 九种 乐器， 好厉害。 对，然后呢，后来然后学了音乐制作，学完音乐制作之后呢，我 并没有从事这个工作， 我并没有从事这个工作。 今天我们就整个在坐过山车。 对， 来，我们这一时段先来欣赏一下来自我们今天音乐爱好者自己的 MV 这首歌曲，待会儿也有的聊。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长心茧的人》，听明白了吗？长心茧的人 应该没听懂。 你等不到就别等。 待着。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 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我是孔文。 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的音乐爱好者郭青雨。欢迎青 雨。 Hello， 大家好。 是刚刚有自己看自己的 MV， 是不是有点害羞啊？ 哎呀，说实话看了太多遍了。 看太多遍。 哎，这个应该是来我们节目的歌手 第一个有自己 MV 来的， 对自己带自己 MV 啊，然后这个还真的是有这个网友朋友们看过你的作品，然后文文肉子说长心茧的人是这个名字吗？是的， 对对， 是。哎，但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名字很不太好理解，想表达什么就是心茧哈，给大家正在开车听广播的朋友解释一下，就是这个茧，就我们手上长茧的那个茧子，是因为爱过太多遍，所以爱麻木了，然后心上就长茧，大概是。我可能直观的想法就是， 我觉得你说的对， 你也赞同我，对不对？ 对啊，青雨来自己讲一下， 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是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吧，应该算是怎么说呢？这个名字解释出来的话，就是真的类似于我们手上长的那个茧，就是经过了太多的感情经历或者是岁月的打磨之后，就是、 会有一种爱无力的感觉，爱麻木的那种感觉。 不，但是这个时候我想起来了一首歌的一句歌词。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 所以嘛，凡是觉得自己长了心茧，那一定是时间还不够长。时间够长了的话，心茧慢慢也就可以磨掉了。 对对对， 是。那青雨讲一下吧，就当时拍摄这个 MV， 因为我们通常看过很多的 MV， 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那具体 MV 拍摄是一个什么样？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哈，也问。问了青雨，这个地方是在香港拍摄的。 对， 当时是专门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吗？ 对，因为呢，其实我觉得香港这个地方其实还是蛮漂亮、蛮美的。对，而且也真的挺适合拍 MV， 风格很多样，包括既有那大都市的感觉，但是又有这种很清、很干净的那种街道。 它能够体现出来就是真正的大都市的那种生活环境，而且呢，它最主要是还有海。 哎，对， 这点就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对， 有看到刚刚一头金发的青雨在海边自己很痛苦的来回踱步， 是不是？哎，你们都认为我那是金发对吗？ 是、啊、 其实我那是白头发， 那是 我的头发其实是白色， 奶奶灰是吗？那个颜色叫还是纯白？ 那为什么会显示出来是金色的呢？ 并不是纯白色，这个地方我待会儿再说，先卖个关子。 好。 对，其实呢就是，哎，我刚刚说到哪儿了？ 为什么 有海？ 金色不是金色？ 对，不，我们那个话题再过一会儿再说。我先把我为什么要选 啊、哦？为什么要选这？啊、哦， 对， 好， 香港， 好的，好的。 对，因为其实我当时选的香港是因为我没有去过。对，因为我想，其实 小心机借着工作的机会去旅个游也是蛮好的嘛。 对对对，为什么不去旅游一下呢？对吧？ 是，那选择去了香港，就现在可以告诉我们。的那个头发的秘密了吗 ？OK。然后呢，刚刚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注意到，刚刚那个 MV 里面有几秒钟的镜头是我在淋浴。 哎，对对对对 对， 有、 对对有、 嗯。 然后呢，那个镜头拍了19遍，也就是说我洗了19遍的澡。 啊， 所以是 确切的来说， 金头发生生给洗成白头发了吗？ 对对对，因为可能现在在收听或者收看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可能很多人也是有染过头发或者是漂过头发的经历。 对， 漂头发都得先漂一个纯色出来， 啊、对对对， 再给你漂 出浅色来。对对对对，一般都会是金色 啊。对， 所以说我等于是把我最后的上的那个颜色给完全洗掉了。 这一个镜头也不能洗太多遍啊。 对对，哇， 洗了19遍以后， 其实对，真的拍完那个镜头之后，我特别心疼，因为我弄那个头发花掉1600。 啊，这很贵。 对，然后这个算下来之后，哎呦，这镜头不是头发贵， 真的真的，那一个镜头才几秒钟啊。 当一个 MV 也非常的贵啊。比如说整个团队，然后去了香港之后，都在香港哪些地方拍了呢？ 像大家刚刚有看到这个。 铜锣湾我比较熟的，逛街大家可能就会经常去。 我靠在那辆车上的那个镜头，对，那个地方就是在铜锣湾。对，那边是在铜锣湾拍摄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在一个公交站台。对，那边呢是在旺角。 还有呢？ 然后呢，还有在海边的那个。 哎呦，在海边那个我还真想不起来那个地方叫什么，挺拗口的。 嗯， 对， 就是各地都有取景。 对，大概有去了四五个地方。 嗯， 对。 那拍 MV 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什么就比较难忘的经历，或者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除了刚才那个洗澡啊， 除了洗澡， 啊，除了洗澡，还有头发的事情。对，还有什么？ 想想啊， 嗯。 那我 下雨有碰到吗？ 可我还是要，我这我刚要说的就是这个。 因为香港其实天气还挺多变的。 对，我刚要说的就是这个，就是我刚想说还是要有关头发。 啊，就还跟头发有关系。 对，就是因为在就是这个 MV 拍了三天，那么在第二天的拍摄的时候呢，其实就很尴尬。 嗯。 因为我们是早上呢有这个化妆师帮忙化妆。 嗯。 那么化完妆之后呢，我的发型和妆其实都已经定下来了， 嗯， 那么也没办法再改变了。而且其实有很多就是如果有在做这方面工作的朋友呢，可能会知道，在 得接戏， 在户外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吹头发的，就是你没办法带一个吹风机， 没有电源插板， 没地儿插， 对，没办法随时随地吹。但是很尴尬的就是这个时候它下雨， 就只能把发胶多喷一点，喷硬的，喷到那个头发就是苍蝇上去都打滑。 对，我最后呢，我们最后没有办法，然后就三四个人一起拿着报纸或者说是一个硬的书，不停的给我扇 是吗？ 然后先尽量扇到干，然后因为我们还要注重这个就是 造型， 首先是造型，其次还有这个拍摄环境，因为它的就是太阳会下山的嘛，我们不能拖太久。 嗯， 但是，对，所以说没办法，然后到最后吹的差不多，然后就拿发胶不停的喷， 啊， 结果到最后就头发就特别像刚睡醒没有洗过一样。 感觉你拍这个 MV 头发遭了不少罪啊！先是洗了19遍头，把身上的金色洗成了白色， 不然后一场反了哟。 啊，把白色洗成了金色， 对， 然后生生的现在又来了一场瓢泼大雨，把做好的造型全部浇毁。 哎，因为青雨的这个 MV 呢，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是吧？ 对， 啊，都市里的一对男女，他们的一个坎坷的爱情故事。 嗯， 那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和这个女主在合作拍摄这支 MV 的时候， 看出来孔文关心的点了吗？ 有没有什么这个好玩的事儿，再给我们大家讲讲？ 主持人太邪恶了啊！ 来，讲一讲。 没有，主持人并没有，主持人是很正当的在问你这个事情。 对呀，啊，合作， 哦，是我想多了， 合作。 掉进了我们深深的套路里。 嗯， 就喜欢关注这种话题啊。其实 也没有，就是因为这个 MV 是想要展现男女之间的这种坎坷爱情的故事。 但是其实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的， 嗯， 就是。因为这个 MV 讲述的已经不再是一段甜美的爱情故事了， 是 它反而是一段对比较悲伤，反而是比较极端的一种，所以它不存在一些亲密的接触， 啊， 反而是更多的是那种通过一些镜头或者是一些肢体语言，能够让你感觉到他们两个的一些感情关系现在处在一个怎么样的地位， 哦， 对，所以我跟当然了，在片场的话跟女主还是还算好吧，但是呢，因为她是香港人。 嗯， 他是香港人， 嗯， 对，而且呢，他是因为他们说广东话嘛， 嗯， 对，所以说呢，就是普通话 刚好沟通嘛。你跟他说普通话，他回你广东话，听得懂吗？ 其实很难听得懂 啊， 对，然后但是 基本靠比划， 还好 。待会儿你往这边走，往那边走。 啊，没有， 但是你想要表达的这个故事，这个感情，他是能够理解的，是吧？ 啊，对，他能理解，而且片场呢，其实是有一个懂普通话和广东话的一个， 他会帮你们俩做沟通和 对。 是，那今天呢，青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的音乐故事，包括后来我们也一起欣赏了青雨的这支 MV， 也了解到了平常我们关注这些 MV 背后拍摄的一些花絮的小故事啊。那时间又来到了18:39，我们挑战新歌声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想留给青雨第一次来电台感受怎么样？ 哎呀，嗯，怎么说呢？其实我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艺人啊，也算是就是因为演员。做了也蛮长时间的了， 嗯，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参加电台节目， 嗯， 啊，而且是真的是第一次跟主持人有互动， 而且我们这次还是很特殊的，我们是全国第一家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融媒体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看的广播， 是， 所以说感觉真的既紧张又兴奋嘛，对，真的特别紧张，真的。 那希望你下一次来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在节目的最后呢，要给大家揭晓一个谜底了。刚刚问了大家说，哎，猜猜青雨到底是哪一年的？自己也说了，学了这么长时间的音乐，也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演员，可是从脸上完全看不出来痕迹，对不对？事实上，他确实也不大，就3年，今年才23岁， 啊，对， 真的很年轻 啊。 你没有啊，然后最后我们抓紧一点时间夸夸你，并没有很年轻，小鲜肉。 谢谢。 好，非常感谢您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您将收看到的是，还有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